任小素默默地看着这一幕，有点哭笑不得。他原本还以为自己已经大师级了，和对方的距离也渐渐拉近。结果现在他才明白，完美级到底是个什么概念。王韵听着枪声频率有细微不同，便回头看向背后的山体，只是他愕然发现，任小素竟然顺着山体爬下来，而狙击点只剩杨小锦一人了。一名狙击手的射击频率也就比刚才俩人慢一点点，王韵半天都没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此时原本摇摇欲坠的防线又重新牢固起来，蛮子不计代价发动的攻势开始缓和，直到这一刻 P5092 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回头看一眼狙击点上还在射击的杨小锦，赞叹道， 这种地形配合这种如同火炮般的狙击手是完全超出我计划的部分。刚来这里的时候我想着如果和蛮子同归于尽在这里也不错，后来少帅去抄了他们的物资部队，我就想说不定我们能赢，现在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来了莫名的信心，甚至感觉我们能把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 然而就在此时 P5092 愣住了，他抬手拿起身边的军用望远镜朝山体上看去，然后大吼道， 敌袭，狙击点上方有灰色生物在快速移动。 只是 P5092 刚说完，那山体的褶皱阴影里忽然有人戴着白色面具从侧面迎着那些灰色生物攀了上去。山体倾斜角足有75度，但白色面具攀爬的速度却宛如在地面狂奔，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如履平地了。没人注意到白色面具是什么时候藏在山体里的，刚刚大家还好奇一直以来的战斗里任小素都身处前线，怎么突然跑狙击点那边去了。前面这几天的战斗中，任小素就像是个救火队员似的，哪里有压力就去哪里，确实没有用过狙击枪。他今天突然用狙击枪，大家还有点不适应，不过大家也都没问，只当是换思路了吧。事实上两名狙击手的火力压制能力确实厉害，所以大家觉得任小素这个战术调整非常成功。虽然他们不知道的是，任小素这个战术最成功的关键点在于他把黑狙给了杨小锦，让杨小锦开启了无限火力的恐怖模式。现在杨小锦感觉任小素的黑狙非常好用，完全不用担心精神力消耗的感觉，实在是太痛快了。这时狙击点下方已经有人出声提醒他注意头顶，然而杨小锦连看都没看，继续进行火力压制。因为任小素早就给他说过有人来偷袭，不过老许已经藏好了，谁来谁死。而任小素之所以来狙击点，则是因为巡夜雨找到他说，发现狙击点所在的这座山峰后面出现了32个强大的生命特征。巡夜雨也不知道这32个生命特征是什么，反正肯定是敌人就对了，不然谁也不会现在闲着没事来这里。不得不说，巡夜雨这个人形自走雷达在战场上实在是太好使了。直到这一刻，任小素终于承认巡夜雨是第六作战旅的第七个强者，七强联手终于形成。就刚刚巡夜雨还在指挥营帐里好吃好喝地坐在椅子上，他来说蛮子的动向，而王韵则记住他说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在沙盘上形成具体的画面。 P5092 有了巡夜雨对作战指挥为补充，简直对蛮子的动向了若指掌。唯一的缺点就是巡夜雨这白净胖子平时太好吃懒做了，精神力太差，侦查一会儿之后就得休息一会儿，所以他的侦查也是断断续续的。此时白色面具在山岩上不断向上攀登，慢慢的大家看清楚了，那灰色的生物赫然是32头实验体。 P5092 愣了一下，之前他听任小素说起过远征军团附近出现了实验体，但这次亲眼见到还是感觉有点匪夷所思。在所有人的观念里，实验体本该是已经灭绝的东西啊。实验体向下快速俯冲着， 他们行走于山岩之上，异常灵活，就像是一头头硕大且诡异的灰色虫子，而白色面具则向上冲锋，就像是一柄锐利无比的刀。防御阵地里的任小素对纪子昂大喊： 谢礼！ 说话间，纪子昂朝山体伸出手掌，只见白色面具在山体上每跳跃一下，当他朝山体落去的时候，他的脚下就会出现一块平整的山石，用来给他借力。正是纪子昂的配合，才能让老许如此灵活地行走于山间。不仅如此，一头实验体正向下俯冲着，可是他下一个落点的山岩竟突然沙化，坚硬的岩石在实验体掌下化为粉末崩碎，实验体下冲的所有力量都落了空。这头实验体顿时失去了所有平衡，歪歪斜斜地朝老许飞去。下一刻，老许一路向上飞跃间黑刀横举，与这失去平衡的实验体错身而过，将这实验体拦腰一分为二。就是这电光火石之间，老许身形甚至没有丝毫停顿，已经奔向下一头实验体了。任小素默默地看着这一幕，而杨小姐给了他绝对的信任。就算头顶有32头实验体来袭，杨小锦都没有停下射击，换了别人的话恐怕早就跑了。任小素也动身了，平整的石阶在他脚下巨现而出，少年一路沿山石厮杀而上。暴烈的老许与任小素，淡定自若的杨小锦，山顶的厮杀，山腰毫无惧色的狙击手，这一幕就像是一动一静的完美结合，充满了战斗的美感。纪子昂一边不断地变换地形，一边看着这一幕，心中充满震撼。某一刻他忽然觉得，面前这一男一女就应该在一起，换了世间任何人来，都不会出现如此赏心悦目的画面。这样的情侣，恐怕会是任何敌人的噩梦吧。实验体的尸体不断落下，P5092走到尸体旁边查看，他确认这确实是实验体。灰色的皮肤，尖利的爪牙，这是已经不能再称之为人的生物。那么如果任小素猜的没错，实验体里的那个智慧生命确实逃出了74号壁垒的核爆炸，而且还去了北方与远征军团联手。一瞬间 P5092 想了许多，他甚至怀疑远征军团突然南下也是那个实验体出的主意。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场战争里必须寻找机会杀死他，不然这种恶心的东西会一直给中原制造祸患。就在 P5092 思索间，任小素与老许已经联手杀上了山顶，将最后一头入侵的实验体给杀死了。只是当任小素登顶的那一刻，他忽然看到对面山峰上一袭黑袍正默默地打量着自己，而在黑袍身边还有数十头蛮子实验体匍匐在地上嘶吼着，蠢蠢欲动。不过黑袍并没有放他们过来厮杀，因为他很清楚对面山峰上这个少年有着怎样的实力，而且这两座山峰看起来很近，中间却相隔鸿沟天堑。黑袍沙哑地笑了笑，没关系，很快他就会拥有实验体大军，届时整个世界都会属于他。然而就在此时，黑袍忽然看到对面那个少年抬起手臂，手掌如刀般从脖子上抹过，而后转身消失在了山顶。不知道为什么，黑袍背后忽然升起了一丝凉意，他感受到了任小素必杀他的决心。按理说这少年与那防御阵地的中原人已经朝不保夕，明明远征军团再强攻几个小时，这些中原人就会弹药用尽，到时候这些中原人会死于远征军团的钢斧之下，这少年也不例外。可尽管如此，黑袍还是莫名的恐惧了一下，仿佛那少年真的会杀掉他一样。黑袍拍了拍旁边匍匐着的瓦连京： 你带领他们去藏身于山中，待到这防御阵地失守的时候，我要你第一时间封锁他所有退路，然后 围杀他。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起码有一点，黑袍是确定的。如此高强度战斗，远征军团如此不计代价的进攻，确实会快速的将第六作战旅所有弹药消耗殆尽。不用太久，10个小时足矣。如果攻势再猛烈一些，8个小时也有可能。一支作战旅携带的弹药是有限的，而且每支军队都对携带弹药有严格规定，俗称一个弹药基数。如果再说细一点，基本就是手枪弹药携带60发，自动步枪弹药携带200发，班用机枪弹药携带500发，坦克用航向机枪一个弹药基数为1500发，营属82毫米迫击炮一个弹药基数为120发。携带多少弹药事关战斗的持久性，又关系到士兵的负重问题，是个很讲究的学问，不能带多也不能带少。而这次好在第六作战旅出发的时候就多带了一些，王室又送来一批重机枪和重机枪子弹，不然他们连8个小时恐怕都撑不到。战局已是不死不休的情况了，胜负就在这8小时之间。王室在大牛山那边也知道左云山这边发生的一切，如果左云山沦陷，那么王室就要承担剩下所有远征军团部队的压力，这也是他们不想看到的事情。所以就在远征军团猛攻左云山的时候，王室也发动了全面反攻，不再周旋，完全是一副死磕到底的样子。而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只是因为任小素把蛮子的物资运输部队给打没了。此时王运对 P5092 说道， 我去各个阵地转了一圈，以现在的弹药消耗情况，我们最多在8小时41分之后就会面临没有弹药可用的情况。当然这只是平均出来的理论数据，少帅夫人那边也会疲惫，继续战斗8个小时后，他的射击精准度一定会下降，到时候火力压制也就没那么强了，阵地上的弹药消耗也会增加。 P5092 点点头， 我知道了。 P5092 转头看向巡夜雨，并指着沙盘上一处地理位置， 如果这个位置聚集的远征军团部队过万，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然后 P5092 对纪子昂说道， 那个时候你就将6号山峰直接推倒，以此来拖延远征军团的进攻节奏。现在我们的情况不容乐观，但好在我们手里的底牌并不只有热武器，还有在座的各位。好了，大家各司其职吧。张虎胜长官，麻烦你镇守2号阵地，那边一旦出现重甲战士，你务必将他们全部击杀。 放心吧，只要我还有力气，他们就上不来这2号阵地。 说着大家都离开了。张小满离开的时候瞪了大忽悠一眼， 糟老头子，占我便宜这事儿咱俩以后再算，先打完仗再说。 大忽悠嘻嘻哈哈的走了。 说的跟你能打过我似的，再说了，我认识你爹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占你点便宜怎么了？而且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你亲爹啊？ 这话给张小满眼珠子都快气炸了，老不正经的东西占起便宜没完呢，忒损了。 打不过你还不能骂你吗？你等着，打完仗我骂到你吐血为止。 P5092 走到防御阵地上，看着外面还在发起冲锋的远征军团，一旁的王运忽然说道， 其实你觉得局势并不乐观对不对？虽然你的表情看不出来什么，但我总结过，你轻松的时候眼睛1分钟眨16次，紧张的时候1分钟只眨9次。 跟你这样的人做战友还真是什么都很难藏住。 明明少帅和少帅夫人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而大家 也都在为了这场战斗付出着所有的努力。眼看着远征军团数量越来越少，可你却越发的担心了。 因为我们孤立无援。刚刚巡夜雨说，西北方向竟然又出现了一支部队，数量不多，只有2000人。他们现在距离我们80公里，按照他们行进的速度来看，2个小时以后就会抵达战场。 这不对吧？蛮子怎么会从西北方向来？他们不是从正北方向来的吗？这会不会是西北老家那边来的人？ 此时此刻，王韵提起西北的用词都改变了。 你也知道巡夜雨可以观察其他人的生命特征，据他说除了少帅以外，其他人的话只要出现在他的感知中，他就可以根据对方火焰的旺盛程度来判断对方强弱。 巡夜雨跟你说这2000人非常强大？ 是的，他们的火焰要比普通蛮子还高一些。 王韵也震惊了，西北不可能有这么多强悍的超凡者，如果有的话，大忽悠和任小素也不可能不知道。所以2000名高手忽然出现在西北，这必然是蛮子的后援部队啊。毕竟蛮子在北方到底有多少人多少兵力大家也不清楚，再来点人也很正常。原来 P5092 乐观不起来是因为巡夜雨发现了敌人的援兵，这下王韵也乐观不起来了。与此同时，西北的山路上正有一支部队快速行进着，他们沿着西北通往中原的快速路而行，然后在距离锁云山还有310公里的时候脱离了公路，因为公路并不通向锁云山。2000人的部队翻山越岭一点不含糊，直到他们能够遥遥看到锁云山时，为首的罗兰忽然驻足看向地图。 方向没错，前面就是锁云山了。所有作战序列注意，我们将在1个小时后抵达锁云山外围，然后在那里进行短暂休整之后，直接去把蛮子的屎都给打出来，听明白了吗？ 收到。 此时罗兰身上穿着大号的作战服，看地图的样子都像是在餐馆里拿着菜单点菜。 也不知道小素他们能不能扛到我们过去，应该可以吧，毕竟那砍蛮子应该跟砍瓜差不多。 罗兰身后则是一整支加强团的纳米战士，每个战士的脸上都有着银色的纹路，他们的血管里都流淌着银色的血液，看起来就像是2000个天兵天将。 胖子，我们到底为什么长途跋涉来的中原战场啊？ 罗兰身旁的周琦抱怨道。 这才刚回西南还没待2天呢，又被你给扯出来了。咱们之前的秘密基地刚被王氏和安京寺摧毁，怎么就上赶着跑出来帮他们呀？ 我来这里又不是为了王氏，王氏的力量如果能被削弱当然是好事，这大敌当前的竟然还派人去摧毁我们的基地，真是闲得慌。但我来这里是为了任小素，懂吗？朋友，那是朋友啊。 说的好像友情多么深厚一样。 当然深厚了，你忘了他当初是怎么救咱们的吗？我罗兰这个人别的优点或许没有，但仗义这个绝对不只是说说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任小素救我那么多次，这次既然知道他被困在锁云山里，就没有不管他的道理。 你带来2000个纳米战士也是够下血本的呀，这一个纳米战士的价值就足以堪比一枚导弹了。也不知道你们兄弟俩怎么想的，庆人也由着你胡闹。哎呀，他真不怕王氏趁这个机会抓捕你。 我说你这人怎么什么都要算钱呀？友情能用钱来算吗？ 不用钱算用什么算呀？这世道只有真金白银才不会背叛你。再看看友情，你那么在乎友情，等你有难的时候又有几个人会去救你啊？ 管别人干嘛呀？你不懂友情的重要无所谓，但你放心，有一天你遭难了，我就算豁出命也会去救你的。 当罗兰说完这句话，周琦突然沉默了，不再说什么。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支从西南赶过来的加强团已经连续行军好几天的时间。罗兰得知任小素被困左云山之后，第一时间就组织部队开拔。好在西南与西北已经连通了公路，而西北来中原又有快速路，这才方便他们军用卡车快速抵达战场。此时他们距离左云山外围只剩下十多公里的距离，罗兰忽然缓缓停下脚步。 距离差不多了吧，应该能联系到他们了。通讯员，通讯员呢？给我联系一下左云山里的西北军第六作战旅。 来之前罗兰就和17813那边联系过了，所以他有办法联系上左云山里的部队。如今第六作战旅的通讯设备基本全部停用，但最起码的军用通讯电台还保持着工作状态，以此来和王室保持沟通。这种电台的通讯范围基本也就是几十公里，所以罗兰必须靠近才能联系到。 这时候任小素得知我突然驰援，一定会很惊喜吧。 等电话接通，罗兰的大嗓门立马喊道， 任小素呢？啊，我找你们长官任小素，告诉他我罗兰来支援你们了。 电话对面经过短暂的沉默后，任小素疑惑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罗胖子，你怎么来了？ 我来救朋友啊，别的先不说了，我这边带着2000名纳米战士准备进入战场，快把你们作战计划告诉我，我好组织进攻。 与庆枕不喜欢战争的性格不同，罗兰却是个战争狂人。以前他和庆枕分别带的两支庆氏作战旅也一直都是庆氏的主力部队，所以提起要打仗了，罗兰竟是激动起来。说实话，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罗兰忙忙碌碌的，但还真没参与过几场战争，基本上就忙着当搅屎棍了。也不是他想当搅屎棍，实在是庆氏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庆枕能够绝对信任的人又不多，只能他来做。这一刻，指挥营帐里正听着任小素打电话的王玉与 P5092 相视一眼，他们刚刚还说2000蛮子突然出现在西北方向，这让他们非常担心战局出现什么变故，结果来的竟然是援军。巡夜雨的感知力不会作假， P5092 真的没想过这会是援军。眼看着防御阵地上的弹药马上就要打尽，眼看着敌人又要增加兵力， P5092 表面看起来平静无波，但其实已经心急如焚。结果这一转眼竟是救兵来了。任小素看了 P5092 一眼， 让他们怎么配合，咱们也不太清楚远征军团范围的情况。 这时候罗兰忽然说道， 要不我先试探性进攻一下试试，看看蛮子的虚实。 然而 P5092 突然接过电话来，平静说道， 不行，你们现在还不能进入战场，虽然很感谢你们驰援左云山，但以你们的实力来看并不能对战局有什么巨大的影响，所以希望你们先抵达宁治河附近，等待我们的下一步作战计划。 有外援固然是好事，而且纳米战士确实很强，但如果和远征军团正面作战的话，2000个纳米战士也并不能成为定胜负的关键，所以他们还需要等。这时候援军的到来能提振士气，但 P5092 冷静地分析了所有局势，还是决定先让这支西南部队待命。电话对面的罗兰乐呵呵笑道， 行，我们服从命令，刚才我看了眼地图，宁治河在左云山南侧11公里的地方，距离我们还有16公里，我部预计在40分钟后抵达，到达指定地点后再与你们联系。 谢谢，期待你们的消息。 保重。 说完双方便挂了电话。 P5092 深深吸了口气笑道， 只要远征军团不再来援兵，我们就还有一线希望。 一旁的白净小胖子巡夜雨嘀咕道， 才只有一线希望吗？怎么听着还是要等死的感觉啊。 我们才几千人，远征军团有数万人，我们能有一线希望已经很好了。 王韵观察了一下 P5092 的表情，他发现对方这次是真的轻松了一些，看来罗兰等人的到来让 P5092 又多了一些信心。结果就在此时，一名作战参谋忽然从外面跑了进来。 长官，三号阵地刚刚差点被蛮子隐藏杀上来的高手给突破，还好大忽悠出手，不然就完了。现在三号阵地用密集的火力将蛮子逼退了，但他们的弹药已经告急，希望能够得到火力支援。 谁能喊我吃的？ 二号阵地上一名士兵吼道。 我记得有人之前开饭的时候吃了两块压缩饼干来着，赶紧给我垫垫，我快饿死了。 二号阵地是第一团驻守的，他们感觉自己好像很久没有走下阵地了。其实算算时间，应该只有四个小时的时间，但对于他们来说，漫长的如同四年。战斗中所有人的体力都消耗巨大，士兵饿得快，还没时间去吃饭，只能硬撑着。而且饿也就算了，还有战友在一旁雪上加霜。 我有屁，你吃不吃？ 一群西北糙汉子在阵地上一边骂骂咧咧的，一边开枪射击。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如果能打死一名蛮子，自己还会兴奋的大喊，直到一个个把自己嗓子都喊哑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弹药也是有限的，从全面开战的那一刻起，远征军团的攻势是一分一秒都没有停下来过。但是远征军团不会疲惫，因为每次新进入战场的部队全都是养精蓄锐好了的主力。而第六作战旅不同，他们没有那么多士兵去应付远征军团的持续消耗，所有人在阵地上不停地面对攻势，时间久了，所有人都会疲惫与饥饿。 P5092 居中调度，第六作战旅随着西北扩军而成立。部队里虽然有很多具备资历的军官，但大家都是临时提拔，所以面对紧张的战斗有些手忙脚乱，例如往阵地上运送补给这样的事情，还需要 P5092 提醒。好在他如今有王韵搭档，随口问一个资料都能很快得到答案。一批批物资被后勤运到防御阵地前线，饥饿的问题应该可以很快解决，但疲劳感却无法消除。这个时候，经过四个小时的狙击火力压制，杨小锦的射击频率也渐渐慢了下来。为了保证射击精度，他必须这么做。如果还保持刚开始那样的射击频率，恐怕十枪有三枪都会落空。而且，长时间射击的后遗症也随之而来。反器材狙击步枪的巨大后坐力，饶是身为超凡者的杨小锦也有些扛不住了。他的肩窝隐隐发麻，扣动扳机的手指都开始出现了酸胀感，甚至隐隐有些颤抖，还有整个右臂都开始有些用不上力气了。任小素在山下大声问道， 要不要休息一下？我看你状态不太好。 结果杨小锦瞥了他一眼便继续开枪。 回你的前线去，我这里不用你管，其他人都没休息，我凭什么休息？你再从前线跑回来，我就开枪狙你了。 行吧。 只是任小素看着杨小锦蹙起的眉毛还有抿着的嘴，便能明白对方是在忍受长时间使用狙击枪的痛苦。他没再多说什么，转身便朝四号阵地跑去。那边的弹药快用完了，作战参谋说 P5092 长官已经调度储备弹药过去，但任小素担心中间出现空档，所以去看看情况。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此时 P5092 不光调度弹药，还命人将一些食用水搬去了前线，用以机枪冷却。没办法，为了保证这一架架重机枪的正常使用，只能让战士们先渴着忍一忍了。现在不是体恤士兵的时候， 也没条件去体恤大家，好在所有人都理解。一开始张小满还问要不要让士兵们先把水喝了，然后用尿来冷却机枪，虽然恶心一点，但也算两全其美啊。结果 P5092 的回答是不行，尿是有滞后性的，而且战士现在身体本就处于缺水状态，水喝下去迅速补充身体水分，其实尿不出来多少。有些人认为战场上两全其美的方法很多，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惨重的战斗。攻防战就是要耗到一方彻底筋疲力竭才行，现在远征军团也不敢收手了，这个时候他们只要撤兵一小时，防御阵地上的西北军就立马能缓过来一口气。 P5092 问王玉： 大会回二号阵地呗？ 回去了，不过情况也不太乐观，刚刚他去驰援三号阵地，被对方几十名高手围攻，差点被留在阵地外面，现在好不容易杀回来，估摸着也有点力竭，不过他说没问题，他还能打。 一个人面对数十个蛮子高手确实有些吃力了，最好还是让他休息一下吧。 要不我和季子昂去二号阵地顶一下，配合那里的驻扎部队应该没问题。 不行，你们两个现在必须留在指挥部，你们要明白你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会儿大忽悠正靠在掩体上喘着粗气，旁边的一团长钱一文说道： 张虎胜长官， 别叫我大名了，叫我大忽悠吧，这大忽悠的名字听久了，乍一听到本名也还有点不适应。 好的，大忽悠长官，我看你面色有点苍白，我们现在还扛得住，你先休息一下吧。 大忽悠长官是他们个什么奇怪的叫法，真是。 正说着，二号阵地里所面对的远征军团里忽然有一队十多人组成的重甲战士从盾牌后面冲了出来，这些重甲战士顶着枪火快速前进着，眼看着他们将要突破阵地，连重机枪和手雷都难以将他们阻挡下来。重甲战士犹如顶着疾风骤雨前进，当他们距离防线只有5米距离时，竟再次加速，打算一举冲破防线。结果一名重甲战士刚刚用手扒住掩体的边缘准备纵身一跃，却不妨一只大脚突然踹到了他的脑门上，硬生生将他的颈骨都给踹断了。大忽悠迅捷地跳出防线： 火力掩护，把他们后面的蛮子都给我拦下来，这些重甲蛮子都交给我了。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防御阵地后面的士兵便已经抬高了枪口，防线上的重机枪立刻形成交织的火力网，将这些重甲战士和他们身后的远征军团隔离开，以免其他蛮子追上来围杀大忽悠。大忽悠一边截杀重甲战士，一边余光打量了一下不远处被火力压制的抬不起头来的远征军团，并高声赞叹道： 有一手啊，这火力压制打得漂亮，剩下的交给我。 团长钱一文在防线后面火急火燎地指挥各个作战序列射击，务必帮大忽悠解除后患。虽然他们拿重甲战士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但他们也一样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战争进行到这里，已经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当一个闲人了。这防御阵地绝不是靠杨小姐、大忽悠、任小素、 P5092、 季子昂、王运其中某一个人才守下来的，而是靠第六作战旅所有将士中的每个人捍卫下来的。或许超凡者在这场战争中更加耀眼一些，但普通士兵才是这场战争的基石。就在大忽悠奋力厮杀的时候，任小素在另一边的四号阵地上刚刚挡住了蛮子的一波攻势，退到后方进行短暂的休息，而弹药补给也在此时终于运到了前线。让任小素意外的是，灵竟然来了四号阵地，他问道： 有事吗？ 没事，我计算过你们的弹药应该所剩无几了。 你是说我们快失败了吗？如果防御阵地沦陷，你得到的这些纳米机器人也会埋葬在这里吧？ 林好像已经不再担心纳米机器人不够了似的。 他说。 这并不重要。我只是一直在思考，其中中原战事跟西北并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你们要坚守左云山？这并不符合理性的判断。如果你们退居西北，坐看王室与火种被消耗，才是对西北最有利的决策。 可能在你的眼里，我们是分割的不同势力，但在我们看来，此时的敌人只有北方的蛮子，不管是火种、王室还是西北，都是同胞。人类是个感性动物，蛮子来中原后，他们从屠城开始，就注定了所有同胞都要站起来，与他们不死不休。 那庆氏的人为何会来这里呢？ 因为那是朋友。罗兰虽然人不太正经，还特别喜欢杀人放火，但对朋友从来没得说。 朋友吗？真是个让人期待的词汇。我们现在算不算朋友？ 你觉得算吗？ 嗯，我不知道。你们人类对于朋友的界定过于复杂。不过我看到你们经常以是否为他人付出来界定朋友的关系。从这个概念上来讲，我们应该还不算，因为我并没有为你付出过什么。 其实有时候也没那么复杂。 在我的计算里，你们并没有进行非常精细的弹药控制与管理，如今只余下一成的胜算，马上连一成都不足了。除非再出现奇迹，不然以你的能力也没法力挽狂澜。远征军团的有生力量太多了。 奇迹。 任小素扶着掩体站了起来。 人类世界里从来都不缺奇迹，我相信奇迹一定会出现的。 徐夜雨， P5092 看着指挥营帐里的沙盘说道， 我之前让你关注的位置还有在侦查吗？ 徐夜雨此时已经不复白净，脸上是留下的汗水与灰尘混合之后的脏印子，如今他才更像是一个西北军的人，而不是一个外人。 关注过，但那里的蛮子数量始终都没有过万，蛮子现在看起来攻势很急促，但部队调度都是很平稳的。 在巡夜雨的感知里，数万蛮子在他的脑海中犹如火焰汇聚的河流，而河道始终都是疏通的，并没有出现过拥堵的情况，这说明对方有个非常聪明的指挥官在掌控着一切。 看来对方也很清楚我们还有杀手锏。 P5092 指的是那七座山峰， 所以蛮子在进军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巧妙的节奏，将进入战场的兵力均匀分布，就算我们能推倒这里的山峰，也不过杀掉上万人，对整个局势的影响还不足以制胜。 如今罗兰带领的纳米战士已经到了左云山南方，可 P5092 却迟迟没有找到制胜的关键点，这让他感觉有些无力。这时候巡夜雨补充道， 之前我提醒少帅说有人从山后偷袭狙击点，但其实那一次出现的实验体只是十分之一而已，现在还有数百头实验体就聚集在我们身后，恐怕一旦出现败势，他们就会再次爬上山峰，从我们身后攻击防御阵地。 这个消息无疑让 P5092 心头越发沉重起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少帅现在在哪儿？ 少帅在四号阵地上，刚刚帮那边击退了一批蛮子，那边刚刚才得到弹药补充，所以被蛮子抓到的空档。你是想让少帅去截杀我们身后的实验体吗？可你要明白，少帅虽然强，但他不是神，如今他已经站到了五个小时了，你看少帅夫人的射击频率都慢下来了，大忽悠也快撑不住了，少帅又怎么可能例外？ 是啊， 而且就算任小素还处于巅峰的状态，恐怕也没法一个人面对数百实验体吧。之前袭击杨小锦的实验体不过是中原人类转化而成的，按照任小素所说，还有很多蛮子转化而来的实验体更加强大， 却始终没有出现。如果实验体转化后的实力由他生前决定，那么要是蛮子里的高手转化成恐怖的怪物会有多么厉害。 P5092 不能让任小素去冒这个险。他转头对纪子昂说道， 纪子昂，可能马上需要你出手了。 纪子昂站直了身子， 明白，我这边只等你一句话就推倒那六座山峰。 不是六座，是七座。 纪子昂明显愣了一下， 啊，七座？ 要知道第七座山峰正是他们身后的这一座呀，若是这一座也倒塌，到时候整个防御阵地都会被埋在山下。这是 P5092 当初保留着用来同归于尽的手段，难道现在就要使用了吗？ 最后一批弹药已经运上前线了，刚刚运去四号阵地的就是最后一批，再往后所有阵地都要面临弹药打光的情况。远征军团的攻势要比预计的还要猛烈，弹药消耗的也比预计的要快，所以阵地马上就要沦陷了。 纪子昂看向王允，发现对方表情并没有出现惊讶，所以王允一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了。 去把少帅叫过来吧，我需要他用蒸汽列车来携带一些兵员离开这里，这不是逃离，而是要为这支部队留下一点火种。 在此之前 P5092 知道任小素有蒸汽列车这个能力，但他们能走吗？他们一走，王氏那边立马承担所有压力，所以他们走不了。现在 P5092 已然确定防御阵地再难回天，便打算用四分之三的兵力拖住远征军团，给剩下的四分之一战士们争取一些上车离开的时间。然后他就准备让纪子昂推倒所有山峰，包括他们身后的这一座。 要不要再打打看，万一少帅那边还有其他的底牌呢？也许还有奇迹。 奇迹吗？ 苦笑间，外面一名作战参谋火急火燎地跑进来。 一号阵地的弹药打完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这就打完了？ 王韵觉得不对， 我明明算着起码还有半个小时才打完的。 蛮子突然撤走了二号阵地方向的士兵，集中火力攻打一号阵地，没办法，那边只能用全力才能进行火力压制。现在少帅夫人好像击杀了他们的一名军官，这才让蛮子暂时退去，但如果等蛮子再上来的时候，一号阵地恐怕就要被突破了。 P5092 对王韵说道， 快快去找少帅，让他赶去一号阵地，还有告诉他撤离的事情现在就要开始。 然后 P5092 突然问纪子昂， 你知不知道如果要摧毁第七座山峰的话需要你留在这里？ 行了，我有心理准备。 好，现在就把一号阵地附近的那座山推倒，拖延一些时间，快去吧。 然而就在此时，巡夜雨突然抬起头来大吼道， 等等，西北方向又出现了一个生命特征。 P5092 等人愣了一下， 只有一个吗？一个的话也不用吼得这么大声吧。 因为我从来没有感知过如此强大的生命，你们知道吗，我见过很多很多的超凡者了，但恐怕见过的超凡者加起来也就跟这个人差不多，甚至还不如这个人。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震惊了，所有巡夜雨见过的超凡者恐怕都上百了吧，这么多人加起来还不如一个人，这得是什么级别的高手？神明吗？只是大家还没想明白，巡夜雨竟然又大喊起来， 北方也出现了新的生命特征，上万人，有普通人，也有数千名强大如蛮子高手般的生命火焰，他们正在快速朝左云山靠近。等等，其中那数千强大的生命火焰速度太快了，怎么会这么快？ P5092 沉默半晌， 又是来找少帅的救兵吗？ 我愿意相信来的就是救兵。 片刻后，任小素还在四号阵地里休息，一边休息 还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跟灵聊着天。正聊着，左云山外突然有狼嚎声平地而起，仿佛有一柄锋利的剑一下子便撕裂了苍穹。任小素豁然回头望向山峰之上，只见一头壮硕的银色巨狼正矗立在峰顶，如同君王般俯视着山下的远征军团。任小素对灵笑道：“ 哈哈，看到了吗？奇迹出现了。” 灵愣了一下，他一早就发现这支北方来的草原部队与狼群了，不过在此之前他都以为这些人是来中原趁火打劫的，却没想到对方竟然也来了左云山，而且看样子还是冲着任小素来的。任小素也非常清楚来的人是谁。防御阵地所依托的那座山峰后方，正有数百头灰色的实验体逡巡在山野之间，他们得到了黑袍的命令驻守在此，要将所有打算从这里逃离的人类全部杀死。黑袍并没有让他们直接去袭击防御阵地，因为这里有他从远征军团里偷出来的人，例如原本的前锋部队将领瓦连京。这些实验体里很多都是生还士兵却被他捉过来的，如果这些蛮子实验体出现在战场上，恐怕远征军团也会对他产生嫌隙，尤其是瓦连京这个蛮子，千万不能让远征军团的人看到。此时此刻，之前匍匐在地上等待狩猎的实验体们忽然转头看向他们的背后，那里竟然有人类气息传来。一阵微风吹过，好闻的香气顺着风一路漂浮，仿佛黑夜里突然盛开的玫瑰一般。但实验体并不理会这是香气还是臭气，他们只知道既然这里来了人类，那就必须杀死。只是还没等他们去追寻这香气的来源，实验体们却看到这山野之间有奇怪又危险的藤蔓不断蔓延。源自本能的恐惧让实验体不断后退，他们凝视着那些不断紧逼过来的爬墙虎藤蔓，竟是异常的慎重。瓦连京怒吼了一声，一头实验体小心翼翼地靠近爬墙虎，想要将这藤蔓触手抓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是在他刚刚触碰到爬墙虎触手的那一刻，地面上密密麻麻的爬墙虎竟同时弹起，一根根的全部扎入他的身体。这连子弹都打不穿的实验体竟是直接被藤蔓给彻底刺穿了。那恐怖的藤蔓在顷刻间将实验体裹成蚕蛹拽进了山野。顿时间所有实验体都如临大敌，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食物。实验体尚且保留着较低的智商，当然知道这爬墙虎藤蔓有多危险。山野之间的大丫鬟见这些实验体不再主动挑衅爬墙虎，便慢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大老远跑过来就看到你们这些脏东西，真是晦气。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